点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您好吴先生。 您好大家好。 吴先生您是一连三期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啊，给我们介绍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 是。 前面几期呢谈到了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那么这里呢既有40%多的华裔人口，同时呢又是中资企业这个还有中国投资特别热衷特别钟情的一个城市啊。 是。 感觉这些年来这个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元素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在这儿生活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方便哈。 对。 尤其是双子塔附近的这样一个黄金地段啊。 嗯。 其实无论是看病啊上学啊就医啊都是特别的方便。嗯。那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公寓呢也是位于双子塔附近的是吗？ 是的是的，就在双子塔下800米的距离。 嗯， 我们项目叫做时代一号公馆项目。 嗯 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呢是刚刚全球同步发售的。 嗯， 所以来说呢是一个整个在吉隆坡最核心物业最核心位置的这么一个物业。 嗯， 所以说它的稀缺性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经投向市场来说呢反馈非常好。 嗯， 大家会比较踊跃的去购买这样的房产。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做房产投资方面， 嗯， 那我们最重要选择的就是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嗯， 因为我们的项目呢确实是在 KLCC 里边最好的位置。那这种地段呢我们说它是不可再生的一种资源。 嗯 啊，我们因为我们做这方面的业务，所以我们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在 KLCC 区域呢，大概还有能有一年的时间吧，可能还会有房子， 嗯， 再往后可能就没有房子了。 嗯， 那未来我们再去投资马来西亚，只能会去选择稍微远一点的位置。 嗯， 对， 嗯，那么在马来西亚哈，目前这个房子的，您说这个项目的进程目前是怎么样的呢？ 目前 进度是怎么样的？ 嗯，目前是属于一个期房的状态。 嗯， 啊， 嗯， 它的交房的时间呢是在2020年。 嗯， 2020年交房。那这三年的时间来说呢，我们是根据工程进度逐步的去付款的。 嗯， 那我们交房以后还会有2年的时间去一个质保期。 嗯， 所以我们最后的付款呢会达到2022年才会把房子的所有的最后一笔房款付给开发商。 嗯嗯，对，上次您也说了哈，其实一购买优势就是它是根据房屋的进度来进行付款的哈。 对， 那这样的话，客户对客户来说呢，也有了一个资金的保证， 对， 资金的安全的一个保障啊。 嗯， 那么目前这个房子总的设计体量是多少？比如说共计多少套公寓啊，楼层高是多少啊？ 哦， 嗯， 我们的楼呢是这样的，一共是33层， 嗯， 一共33层，但是呢，其中有5层呢是车位。 嗯， 有5层是车位。 哦，嗯， 它是一个自动的泊车系统。 嗯， 自动的泊车的系统的好处在于呢，因为我们刚才之前我们介绍过哈，就是在马来西亚买房是送车位的。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业主都会送一个车位。 嗯， 那这个车位呢，自动车位是在于你把车开到1层，它会有一个汽车的一个电梯。 嗯， 然后它会自动的把你的车停到你的车位去，人坐人的电梯去回家。 嗯， 啊， 嗯， 当你出门的时候你只需要刷一下门禁卡。 嗯， 那2分钟的时间他就会把车自动的给你停到1层。 嗯， 就免去了你自己去停车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啊， 嗯， 楼房呢是3.5米高。 嗯， 这个比我们国内的房子一般来说要高一点。 嗯， 啊， 嗯， 然后刨去 上面吊顶加底上的瓷砖的装修，因为这是精装修交房嘛，刨去装修以后，净高也有3米高，这样的一个，然后每层呢是有11个户型，每层一共是285套方圆，从一居室的最小的是73平米，到最大的呢是134平米的三居室都有，所以说价位呢也是在200多万人民币到300多万人民币之间， 是这样一个整体的基本情况哈。 对， 那么目前从购买的情况来看，您觉得怎么样呢？ 现在来说，我们是从今年的10月8号，也就是过了11以后开始全球同步发售的。那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当地会已经卖出去4整层了，这些呢是来自于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投资机构去购买的，然后在国内来说呢，我们开始在各个渠道开始对我们的房源进行一个宣传和发布，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卖出去10几套房源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下，现在来说呢，第一有一定的促销优惠政策，第二个来说呢，现在的好的房源不等人，好的户型您喜欢别人也喜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 是。那之前呢，我们在做泰国的房产介绍的时候曾经说过哈，比如泰国政府是要求一个项目大约比如说50%是要卖给本国的这个顾客的 啊， 一下50%才可以卖给海外买家。 对。 那么在马来西亚有这样的规定吗？ 有类似的规定，是这样的，任何一栋楼啊，它都有30%，这跟泰国不一样的是，它是有30%要卖给本国人，然后70%最高是卖给外国人的， 那比例还要再高一点， 是的， 那么在马来西亚哈，房屋持有的成本是怎么来计算？我们就以您做的这个项目的公寓来作为例子，算一下持有成本好吗？ 好的，这个也是我们投资客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拿一套200万人民币的一套房产来举例，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心里边就明白了。首先呢，我们在马来西亚买的房产呢是获得的是永久的地契，这点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获得地契的时候呢，我们交房的时候要交一个地契税，200万的房产交的地契税呢大概是55000人民币。然后其他的一些像律师费啊这种相关的杂费，在马来西亚都是由开发商来承担的，所以对于我们客户来说，你的购买成本除了房产以外只有一个地契税是需要您自己承担的啊。然后呢，在以后拿到房子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持有成本呢，一大部分是它的物业费，因为物业费是任何一个公寓都要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它的门牌税和地契税，物业费呢，这个房子200万人民币的物业费大概在5000人民币左右，然后你的地契税呢大概在6000人民币左右，所以一套200万人民币的房产在马来西亚，你的年度持有成本大概在10000出头，人民币，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区域的房子的它的租金收益是很高的，它的租金收益有达到7%，所以200万的房子，你每年的租金收益是有14%的，而且我们是包租的，所以你稳稳的拿到14万的这个租金收益，然后你会要支付10000多的这个持有成本，对，是这样。 那么您说还有一个门牌税，那这是什么税呢？ 门牌费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牌费呢，其实就是一个马来西亚政府收的一个房产持有的一个税费了。 是像物业税似的吗？ 对，它很低。一套房子呢，大概只有200马币，也就300多人民币，一年。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那么目前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啊，公寓的整体均价大概是多少呢？ 吉隆坡整体的均价大概在从3万人民币到6万人民币之间不等。对， 还有更高的 啊，也有更高的，但是我们的项目来说呢是3万人民币左右的均价，所以说在吉隆坡来说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范围。 那么另外呢，投资公寓啊，您觉得 除了这个地段之外哈，还应该关注哪些选房的要素呢？另外在马来西亚，特别像吉隆坡哈，可以让外国人购买的房产类型有哪些呢？ 考虑的因素呢，就是除了您说的这个地理位置以外，当然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考虑这个周边的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因为周边的配套设施好，第一我们自己生活起来舒服方便，第二个来说我们的房子会更好的出租，租金收益也更高，啊，对于外国人在马来西亚这个您说是外国人， 外国人在马来西亚购房，那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限制政策？ 外国人在马来西亚 哪些房子是外国人不可以买的啊？哪些房子是鼓励外国人买的？ 没有不可以买的 啊？是吗？ 没有不可以买， 对 对对，但是它会有一个价格的门槛。价格的门槛就是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吉隆坡购房，要求你在100万马币以上的房产，和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以上的房产是外国人允许购买的，然后太低价格的房产是不允许的，是这样， 有160万。 人民币这样的一个 门 槛， 对啊，如果超过这个价格，那么就可以买了。 是的，所有外国人， 所以还是鼓励外国人做高额投资哈。 对， 那么近几年呢，吉隆坡房产市场的表现还是比较好啊。从2016年开始，您就说呢，它的房价上涨大约是17.18%。 对， 今年上半年是更是高涨17%啊，可以说是吉隆坡进入了一个房价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您觉得这个阶段大概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因为吉隆坡现在还说它的房价上涨，除了它自己这个大吉隆坡带动以外，很大一部分呢是受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红利的影响，所以说在我们国家一带一路逐步走出去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它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么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马来西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是看好的，所以不出大的这种意外的情况下，它有10年的一个高速增长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对， 好，那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哈，这个您说的这个时代一号的公馆项目呢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塔所在的 KLCC 的中央商务区啊，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商务区就是以商业呀、办公啊为主啊，可能居民住宅并不多，那么在吉隆坡是这样的吗？ 目前来说在吉隆坡的这个 KLCC 区域呢，它的地已经基本就没有了，在有限的这个地块里边呢，有这么一点点的这种公寓，因为这个住宅项目离开这种中央商务区到外边，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然后政府也会控制这个区域是商务区域，所以它的住宅的批地的量会很小很小，所以目前来说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公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地段，对，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投资人现在在考虑，那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然后及早的入手，因为这个区域的房子一旦卖完了，那很快就只能再去买更远的位置了，对， 那么这种核心区的房产啊，是不是也是有更好的一种抗风险能力呢？ 当然了，那个和尤其是在这不光是在马来西亚，不光是在吉隆坡了，这个一个城市的最核心的这种物业呢，它一定是最领涨的，而且是最扛跌的，正常来说马来西亚的房价均价呢，每年增长在10%嘛，而吉隆坡的这个 KLCC 的这个区域呢，它能够达到17%，而且只用半年的时间达到，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在一带一路红利的利好下，它是最大的受益者。 前面呢你也介绍了哈，像这个您说这个双子塔附近啊，有很好的学区，有医院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的设施啊，但是我们一般理解为就是像市中心 CBD 区可能是很多商业楼啊、写字楼啊比较多，银行啊比较多哈，总部基地什么的比较多， 对， 像这个还有医院，这可能一般的都是比较少的， 对， 为什么在吉隆坡这个地方会有这种特别的现象呢？ 因为这个区域来说呢，它是一个吉隆坡的一个政府的形象的展示的地方，所以说呢，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生活配套设施呢，很完整，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精的、很细、很小的一个区域。我们说它是 KLCC 区，它可没有北京的 CBD 这么大，没有北京的这么大，它是一个很小的面积。在这个区域里边，高楼林立，然后密度很高，然后有这种很高端的医院，国家的这种三甲医院、大医院，还有这种华人医院，然后在这个区域的周边配 套着有这种很好的国际学校， 嗯， 那整个的这个商业中心相当于我们北京的这个以前的星光天地，现在的、嗯、大望路这一带的这种、 嗯、 这种商业区、 嗯、 然后购买这些名牌奢侈品、吃饭、餐饮、 嗯、 娱乐的都集中在这个区域里。 嗯， 对， 是不是也是外国游客的必到之处、啊？ 那是一定的，对、 啊 嗯， 也是当地政府精心打造的一个核心区域哈。 是的，是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今天呢是由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向我们介绍了吉隆坡的房产投资啊。那么在吉隆坡核心区已有的这些高端公寓当中，您觉得供给和需求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吉隆坡的这个核心区域来说呢，现在供给还是比较小的。 嗯。 需求来说呢，因为我们去投资这个区域的房产呢，不光是我们中国投资人， 嗯， 还有第一还有本土的马来人、新加坡人啊，然后日本、韩国还有欧美的人，因为我们在当地有我们自己的售楼处，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接到这种白人来咨询，来去了解当地的这个房产，然后去购买这个区域的房产，因为他们可能是这种当地的使领馆工作人员或者这种跨国企业的高管，他们在这边派驻到这块生活工作了，所以他们也考虑在当地购房。 嗯， 这样。 嗯，好。那么吉隆坡核心区域 KOCC 区的房地产市场供应呢，由您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可能是还是一块珍稀的土地哈，可能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另外呢，供给呢会越来越趋于这个紧缺啊， 对， 而需求呢会是不断的扩大，随着吉隆坡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整个定位的不断的向上的这个更高的策划哈， 嗯， 那么您觉得在整个的吉隆坡市那么整体的房产市场上供和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整体上来说呢，当地人马来的当地人， 嗯， 他们的这种供需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嗯嗯嗯， 啊，但是在核心的区域位置，这些像 KLCC 区域啊， 嗯， 这个位置除了本地人的这种购买投资需求以外，因为有大量的外国的投资人的购买和涌入， 嗯， 所以在这个区域是明显供给小于需求的。 嗯， 啊，所以也是这个区域现在房价比较快速增长的一个内在的动力。 嗯， 哎， 那么目前像喜欢住在 KOCC 区域的这些租客啊，无论长租也好，短租也好，一般都是什么类型的客人呢？ 分为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吧， 嗯， 像您说的这样。 嗯， 长期的呢就是使领馆的工作人员， 嗯， 然后跨国企业的一些高管， 嗯， 啊，他们都会在这个区域生活，因为，咱们说的使领馆那些工作人员还有跨国公司的高管呢，他们获得的这些企业的一个房屋的补助啊，他们都会获得这个海外外派的这个房屋补助都比较高，所以他们生活在租房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选择在吉隆坡最好的这种区域， 嗯， 因为他们手里边有这方面的资金啊， 嗯嗯， 然后就是一部分外国的来到吉隆坡的游客， 嗯， 他们是以短租日租的形式来租赁当地的这种酒店式公寓， 嗯 啊，租赁当地式酒店公寓，因为吉隆坡呢目前已经关停了它酒店牌照的发放， 哦， 所以在哎对，因为每年有大概2000万人的游客来到吉隆坡， 嗯， 那他们对这种酒店和住宿的需求是很大的， 嗯， 但是酒店有限，尤其核心位置的酒店， 嗯， 那更是有限， 嗯， 那这个区域内的这种房子，如果你做成酒店式公寓的形式去出租的话， 嗯， 出租率很高，出租收益也很高。 嗯， 对。 好，那刚才您也谈到了哈，这个未来啊，酒店式的公寓呢将会起到一个很大的承接游客的作用啊。 嗯， 那么还有人认为呢，他们有点担心像马来西亚房产市场的平稳性啊， 嗯， 因为毕竟期房嘛，还要等一阵子才能够交房上市， 对， 万一房价有波动了， 嗯， 投资者会不会承担比较高的风险呢？ 是的，这个也是投资人， 嗯， 每一个投资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首先在马来西亚，我们刚才介绍过，因为它现在处于一个房地产的一个黄金十年的刚开始， 嗯， 所以它现在房产市场呢是一个很利好的， 嗯， 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的一个周期。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入手呢风险比较小，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个来说呢，我们因为投资的是马来西亚的首都里的中央商务区的房产，所以我们是有一个 最好的整个马来西亚最好的位置、 嗯、 最好的位置的这么一个房子、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会为客户提供一个6年的回购保障、 嗯、 也就是说开发商在出售 KLCC 区域的这种核心位置的房产来说，我们会为客户提供，如果您从购房起6年之后房子的价格低于您现在购买的价格，那我们开发商是作为有一个回购政策的原价回购、 哦、 也就是说我们对吉隆坡有足够的信心， 嗯 啊、房价有足够的信心、 嗯、 我们能够保证客户的投资不会赔， 嗯 对， 嗯，那么您说到了这个 KLCC 时代公馆一号的这个项目啊，它的开发商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呢？ 啊，KLCC 的这个时代一号公馆呢，开发商是叫做马来西亚置地， 嗯， 马来西亚置地，它是香港的远东集团的公司， 嗯， 香港远东集团呢，在整个英联邦国家体系内都有一些开发和建设， 嗯， 主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香港都有很多项目， 嗯， 那在马来西亚，因为它也是英联邦国家，所以马来西亚，远东集团的马来西亚置地在马来西亚投资了很多的项目。那马来西亚置地呢，主要来说他们的项目有3块，第一块呢是房产投资作为开发商，第二部分来说呢是我们刚才上一期节目可能介绍过的，就是它的有一个自动停车位的系统啊，这是它的一个很强的强项，在全世界呢它管理着350多个停车场所啊，都是用这种机械化的自动停车位。第三个来说呢，就是它有自己的酒店， 嗯 啊，在全世界呢有30多家酒店，叫帝盛系列酒店，嗯，然后在英联邦国家里边也很普及啊，一共有超过10000个酒店的房间在进行管理，所以开发商的实力呢是很好的，它是在香港1972年就上市的老牌的房地产公司了。 嗯， 对，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是海外有家的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吴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介绍了吉隆坡的房产投资，特别是介绍了目前的正在建以及正在进行全球同步发售的时代一号公馆这个项目啊。本身距离呢双子塔就只有800米，是吉隆坡 KLCC 中央商务区最核心的地段。那么同时也介绍了啊，在这个地段呢它的一些房产的特点，同时呢也为您介绍了房产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回购政策等等啊。好，感谢吴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见。 谢谢大家。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